是错都可以，梦里说最新的台词，忘记逝去心事，在这刻，若你我所需一次，让理智记忆都延迟，捕捉一刹诗意，无论可否得到。谁还要算千万年，爱只会存在这天。谁说过醉生如梦，这夜晚空得别好，明日罢了就让情感操纵。谁说过醉生如梦，趁梦里竟晚懵懂，人最就算世界多苍茫，尽将恋火挥霍，无论可否得到明天。谁还要算千万年，爱只会存在这天。谁说过醉生如梦，这夜晚空特别好，明日罢了就让情感操纵。谁说过醉生如梦，趁梦里竟晚懵懂，人最后即使分手也不心痛。晚空得别好，明日罢了就让情感操纵。谁说过醉生如梦，趁梦里竟晚懵懂，人最后的